经般的世界，就不怕冒险。 好像你可以得到爱情，可以得到婚姻，可以得到优质生活，但如果得不到安全感的话，那这一切就没有什么用，对不对？生活呢，在富足的恐惧当中，还不如生活在安定的贫乏当中。你以为自己要的是一个爱人，但是到最后你才知道，其实真正想要的无非就是安心。所以呢，幸福不是努力去爱，而是安心的生活，对不对？ 不要谈什么分离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，而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。不要说愿不愿意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，而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。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。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。为什么要别离，要说谁要在一起，已经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此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已经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心中早已没有你。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。为什么告别你都说想要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自己有不易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为什么告别你都说是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自己有不易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三，听若有情。

我写了好几本沉默的文字，埋藏了好几年苦感的心绪，总觉得手写可以温暖你手指，用温暖这个字眼多么讽刺。Merry Christmas, Merry,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，一度电讯没回过，最好这样不联络，反正我也早已不难过。 Merry Christmas, Merry, Merry Christmas 还没说，我的眼泪我封锁，你的冷漠你带走，蓝色的圣诞节也不错。 什么的意思？

天上长天浪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科技的天堂。天上长天浪漫，人心接近难想，那是我早已不去的。天上长天浪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科技的天堂。天上长天浪漫，人心接近难想，那是我早已不去的。天上长天浪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就科技的天堂。天上长天浪漫，人心接近难想，那是我早已不去的。 如果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感到自己很委屈哈，证明你还是有底线的。如果你感到迷茫，证明你还有追求。如果你感到痛苦，证明你还有力气。如果你感到绝望，那证明你还有希望。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你永远都不会被打倒，因为你还是你自己，你说呢？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，我是孙斐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好久不见你穿过的形象，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，突如其来的感伤，好心酸。重温最后一次相约的初衷，离开人群来来往往的目光，完整的想你一遍，将你遗忘。想你的现在是不是和你，想你的未来有没有一丝遗憾，想你的过去会不会都是很勉强，胡思乱想，越陷入越迷惘。真思念越痴狂，带着心去远望，远离这没有爱的地方，没有期待就不怕迷失了方向，再也无需过度牵肠。真思念的翅膀带不过去远望，找一个叫寂寞的天堂，写下所有用泪水交换的行囊。

广播圈的你，此时此刻是否也就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第二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伴随节目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如果让你选择你这些日子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，并且说说为什么，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如果让你选择你这些日子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，并且说说为什么。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，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，让你疯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，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，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，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，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勇敢面对，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，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，是我给你自由破了谎，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，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，是我给你自由破了谎，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， 怪你犯了错，是我给你

词当然有分别了。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，笨小孩啊就叫 Andy。 该我的嘛啊。哦，他们说啊，没有了。 Sorry, sorry, 笨小孩，笨小孩。 今天来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如果让你选择你这些日子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，并且说说为什么。这时候看到孤星静说，孙伟哥，我想说我最近最想做的事有两件。第一呢，带着单反去旅行，因为一直想去乌镇玩玩，从去年过来一直都想着一个事情。第二呢，就是休两个月的假期，像学生时代一样休一个暑假，去爸爸妈妈那儿，每天给爸爸妈妈烧饭。我可以理解为，其实你内心当中是向往着诗和远方，也向往着家，是吗？ 你已经知道人要熄灭，望着窗外的你的明月，欣赏着心碎的音乐，站在对街让我很难不伤悲。其实你没有必要徘徊，何必现在才为分手后悔。经过时间学会计算，脸上有泪不会心忘，你看见。爱一个人容易醉，醉到不怕情太远，无论交手或拒绝都可以无所谓。想一个人容易累，累到伤心坚持着永远到底，对不对？

天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如果给你选择的机会，你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，并且说说为什么。这时候看到我家有你出场成说，好想去苏州的太湖边走走，两年前和最好的同事一起总是骑着电瓶车去那里吹风，回忆真的很好，想念那个待我如亲人般的姐姐。那工作之余如果有时间，不妨可以休个假，或者是找个周末小长假，都可以带上当初的那份回忆，回到太湖边去走走看看，找一找当初的那些美好，不是吗？这里是品味一零三三城市真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宗北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寒风萧萧，飞雪飘零，长路漫漫，踏歌而行，回首望星辰，往事如烟云，不及别离时，徒留雪中多少英雄豪情，唯有与你同行，与你同行，才能把梦追寻。往事如烟云，不及别离时，徒留雪中情。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梦未醒，一生泪已。 怎么会夜深还没睡？没